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Five， 徐艺当当当上升三位。怎么能够上升两位？ 我已经凭一己之力无法改变这僵局，我还不服气，却忍不住要放弃。我想的有多简单，他说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还有什么距离像最了解的习题，只想用真心再一次去温习答案，其实都 Northern Daddy 与上升一位。 我希望你没有伞，并不该向你淋湿，这是我想你在的日子，只好让雨来告诉你。 Top Two， 许航倩十大券上升三位。 时间慢慢过，命不费力，慢慢过，命不费力。你一点点小米，你一句句美丽，你独自在天地，你最后还在听。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Top One， 邢文泽老头保持不变。想了解更多完整的榜单内容，请持续关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周一晚21点播出，每周二中午12点30分重播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欢迎来到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那今天呢，我坐在我旁边的就是， 大家好，我是道道的朋友马里奥。 是的，欢迎马里奥。今天我们两个呢，属于这个来顶包的主持人和主持人的朋友。没有，其实呢，本来今天应该是这个作为一个试播，但是呢，我们一下试到了这个挑战新歌声的时段哈。好了，那么欢迎大家呢，可以同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收听，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唱吧的火星视频，以及关注一下982魔力工厂的这样的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有视频直播了，大家可以在上面互动，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今天其实说实话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直播哈，那马里奥也是第一次来做客到这个直播间，对不对？ 对， 是的。今天呢我们既然是挑战新歌声，当然就是以唱为主了。那说到这个今天的这个嘉宾，因为以前就是因为我们是朋友嘛，那之前就没听过你唱歌。你平时唱歌唱多吗？ 平常还行吧，就是KTV 选手 啊。 KTV 选手。 KTV 选手。 对，请说出你的拿手曲目是什么。 拿手曲目就像无所谓 啊，无所谓， 然后还有菊花台之类的。 哦，哎呦我的天哪，这都算老歌了。 这已经算老歌了。 你真要气死我了。你知道我的老歌都是听什么珍妮呀、啊、 可以可以。 对对对，都是什么千千阙歌呀，这种就是我的 KTV 经常会点到的曲目哈。这一看我们就不是一个年龄段的。嘉宾是九二年的，是不是？ 对对对，长得像85年的。 对，这次见你好像是比上一次老了不少呢。好，我们今天呢这个闲聊的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先声夺人，今天的第一首歌我觉得还是要开嗓一下。你现在准备好了吗？还是说我们先聊一聊然后让你清清嗓？ 我是可以随时开始了。 可以随时开始啊，准备好了。 对，可以了。 对，我们现在那个表演区已经为嘉宾准备好了，大家呢可以这个同步的观看一下，待会儿你就要拿着这个小话筒然后走到那里。 有点紧张 啊。有点紧张啊。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待会儿呢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嘉宾，他就叫冯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好不好？ 好， 先来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把第一首歌带给大家了，这就是来自杨坤的无所谓。哦，我来当你的迷妹啊。话筒可以打开了。 无所谓谁会爱上谁， 这是你唱的吗？ 无所谓谁让谁憔悴，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错与罪还不说那么绝对，是与非还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 问一下，这是你唱的吗？ 必须的，我唱的。 我天哪，你是这你也太像了吧。我还以为开了原唱，你知道吗？ 错与对才不说的那么绝对，是与非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我才能高飞。 哇，好的，无所谓，来自我们今天的嘉宾冯嘉宾。 OK， 这首歌可以切歌啦。好，我们这个有请我们的嘉宾重新回到我们的直播台。好，这个刚才一首无所谓带来这个，我刚才听第一嗓子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这个开的是原唱。 谢谢。 对对对，你真的是这个之前特意练过还是怎么着？ 从来没有练过。 啊真的从来没有练过。那你怎么就突然间会就是这么那什么？ 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高中老师说话类似这种语气。 是吗？ 然后后来听这首歌以后然后就变的，他那个语气就是自己就能好像模仿出来，就是那劲儿能出来。 哦，是吗？我的天哪，这个还真是哈。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冯嘉宾，然后呢跟大家一起嗨唱不停歇。那其实今天呢也是我们的就是明年节目的试播哈。那今天顺便代班一下挑战新歌声。好了，刚才呢先声夺人已经让大家听过了，我们今天这位歌手业余歌手哈的这个歌声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如果要让大家打分的话，至少我会给你这个85分以上。 哦，那太谢了。 真的真的。那平时你唱歌唱多吗？ 还行吧，就自己爱唱，有时候朋友聚会啊，生日聚会什么的会去KTV唱一下。 好吧，那你平时听歌听得多吗？ 也多，听特别杂，什么都听。 是吗？ 对。 你听过丧金属什么之类的吗？ 我一会儿给你讲一段子就知道。 好。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哈。对，那刚才听到了这个先声夺人，接下来我们就边聊边唱。今天呢我们会把这个节目做得非常的欢乐的。对，其实这个冯嘉宾呢之前我们就在另外一档我的旅游节目上，然后就是最先他是那个节目的嘉宾。然后因为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经历，在西班牙留学3年，然后呢现在回国之后就是一直在从事体育和传媒这一类的工作。 对不对？ 对 对。那就是在这段期间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事儿，就是今天也是准备的一些你的经历和小段子，可以的跟大家这个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就是先聊，要不然就先聊那个关于死亡金属的那个。 对对对，我跟你说真的是跟音乐有关的哈。 对 对 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仔细的准备这个节目的。 是。来，就是死亡金属这个段子。 对对， 来我们来听一下到底什么死亡金属。 好，开始。就是我之前呢在2015年的2月份，然后去撒哈拉沙漠，背包去撒哈拉沙漠玩去，因为从西班牙过到那个摩洛哥比较近嘛，当时。 哦，当时你去的是摩洛哥啊？ 对对对。然后因为当时从西班牙飞到摩洛哥，可能也就需要1-2个小时，然后西班牙基本上村里都有那种摩洛哥的那种签证办事处，然后就手写。 村里边。 对对。手写这个签证，然后背着包就直接去撒哈拉沙漠。 这么方便。 对对对。然后。就在那个因为有那种 day tour 嘛，就在马拉喀什会办一个去撒哈拉沙漠那种团，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他告诉你去哪个沙漠的哪个腹地，然后呢去哪个帐篷营地，然后就在路上，然后我就遇着了一家日本人，然后那家日本人呢是就是是老头，是个大学教授，就是教美术的，然后呢我们俩就这一路也一句话都没说过，因为我们俩每次都是下车抽烟的时候然后能碰上，然后那老头就点个头我也点个头，我们俩抽烟谁也不说话，跟俩哑巴似的 非常的礼貌。 对，非常礼貌， 这样矜持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对对 对然后结果就到了那个就是骑着 OK 中间我就不说了，骑着骆驼然后到了撒哈拉沙漠里边然后那老头呢因为这一路上我们俩互相彼此留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就是不爱说话比较腼腆。 谁先说的第一句话我想问？ 应该是他跟我说的 他跟你说的？ 对，他跟我借火，他好像打火机没油， 终于憋不住了。 然后呢，就是我们俩在那个沙漠里边，然后呢，他偷偷从兜里拿一啤酒出来然后跟我说这是我自己从那个超市买的，然后我就不给别人喝了，说咱俩是看你投缘，给你一瓶啤酒 是的。 然后呢，跟我说看你投缘，再给你俩局 是吧？得亏你投缘，你头要放他都不给你。 然后看你投缘，再又给了我几个那个。就是包装的那个肠喝的肠然后我们俩就一边喝一边聊。 对呀，这不就聊挺嗨的吗？ 然后呢他就马上那个重金属就该出来了。 重金属是谁？ 重金属你听我说然后那个然后我们俩就看着这个满天的星斗躺在撒哈拉沙漠的地上然后这老头呢跟我说特别喜欢中国然后我们俩聊，老头会写中文 还会写中文 他那个汉字特别好就是写繁体字写特别好然后拿了一小本拿了一铅笔出来就写字然后开始写了一个李白，我说这李白我知道，我说这个李 是 此处应该放一首李荣浩的李白。 我说你这有文化，然后他又过了一会儿写这白乐天。 嗯， 我跟你说，我说你连白居易都不写，写一白乐天，那证明你这个更懂了，对吧？ 是啊， 知识比较渊博。 嗯， 过了一会儿给我写了一个唐朝。 嗯， 我一想这顺应该能顺下来这个逻辑，因为你想、 嗯、 有李白对吧？ 嗯、 又有这个白居易。 嗯， 我说 都是唐朝的呀。 对，我写唐朝没错。我说那你喜欢唐朝什么呀？你喜欢？ 嗯， 比如说你喜欢杨贵妃，你喜欢武则天、 嗯、 你还是喜欢李世民什么贞观之治、 嗯、 反正我把历史课本上那些跟唐朝有关的东西， 他说什么东西我听不懂。 对对对，结果我就问他，他有点懵、 哦、 然后我说 OK， 我说你到底喜欢唐朝什么呀？然后那老头看着我跟我说，就是特别标准那发音、 哦、嗯， I like 丁武 丁武直接就是还带儿化音的是吧？丁武。 对，然后我就有点懵、哦、我说你这是Rocker 是吧？然后他跟我说， 嗯， 对，我喜欢中国80年代的那种摇滚。 哦， 我说那你，我说那你这个有点让我大吃一惊， 是吧？ 然后他儿子呢， 哦、 长得跟林家栋似的，特别帅，然后长头发、哦，然后就在那儿、就是， 特别文静，是不是？ 特别文静，就是我跟他爸基本上讲平辈儿的快、哦，我们俩坐着躺着， 然后他站着， 他儿子边上站着。然后我这问指着他儿子、哦、我说这位先生，我说您儿子这个喜欢什么音乐啊？ 嗯嗯嗯、 他说他儿子喜欢什么乌兰巴托重金属。 乌兰巴托重金属，这是蒙古国的那边的音乐， 蒙古那种， 哦、 就全是墨西哥，然后巴拉蒙塞，巴拉蒙哈，就全是那种。 好吧，对，其实这个蒙古国的音乐呢，还是比较有市场的， 对对对， 就是好多外国人都特喜欢。我觉得这个你这段子还真的是，这是你真实的经历。 那对啊， 对，这基本上今天讲的这些所谓的段子，都是你在留学的时候去的，是吧？ 经历提炼出来的。 对，今天其实也准备了一张照片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在沙漠的这一张，应该是你自己拍的比较好的吧？ 对对对对， 我还没给你放呢。 对， 是这个对吧？ 对，没错。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跟那个大爷一起看星空的地方吗？ 不是，这是跟大爷抽烟的地方 啊，抽烟的地方。 他这是在一个雪山顶上， 嗯、哦、 你看再往前有雪山， 嗯、 然后有草地， 嗯、 还有旱的地方，反正他就是这一块、 哎，他这个摆的这是什么样？这么漂亮呢？ 这是一个 小摊吗？ 它是一个工艺品摊，然后这上面那个工艺品都是真的， 哦、 但是那些什么石头全是假的。 嗯，好吧。 对，他这上面卖什么、 嗯、 卖？说是所谓的山里边什么神石什么的。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完了这个段子，我觉得我又要 Q 你了。 好， 对，第二首歌给我们带来什么？ 就是唱《菊花台》吧。 菊花台怎么挑一个这么惨的歌啊？我本来想今天让你唱《一人饮酒醉》的。 那歌咱俩一块儿唱。 是吗？ 对对，和尚名。 哎，可以，待会儿看有时间的话，可以有《一人饮酒醉》啊。 这个歌我要明谢一下我的那个大学同学、 嗯、 好哥们张静琪同学。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歌呢，就是一会儿你听了就知道了、 嗯。 这歌完全就是我们自己都改乱七八糟了，然后主要罪魁祸首就是他，这是他改的歌，我就是侵犯他的版权唱的这首。 是吗？ 啊、对对对， 那你是说歌词改了还是什么？这不是周杰伦的歌吗？ 就调不一样。 啊，调不一样，可是我放的是原版耶。 你没事，你放原版，我给你唱歪了。 啊，真的吗？你还 有 这个功能？ 他不是有那什么，郭德纲不是有什么歪唱太平歌词吗？ 啊、 我给你歪唱一菊花台。 行，那好吧，那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今天的歪唱歌手冯嘉宾走入演播区。好，菊花台现在已经准备好了。OK， 现在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菊花台。 小碗飘落了灿烂，凋谢的世道上命运不堪，愁墨渡江，酒醒拆两半，怕你伤不了，爱一辈子摇晃，谁的江 这首《歪唱菊花台》，我以为是一个搞笑的版本呢，你知道吗？原来这个并没有这个就是很歪的没谱，我觉得这是就是根据一定乐理改编的吧。 谢谢 你，这朋友是这个专业学音乐的吧？ 我朋友反正挺会玩的， 是吧？因为他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曲调，其实你听完了之后会觉得很和谐，也不仔细听可能就是原曲。 谢谢。 对，然后就是前面的部分确实这个如果用那个 rap 的节奏来说的话，有一种 trap 的感觉在里面的，压后了半拍。对，这个是菊花台。今天没有选很劲爆的歌曲，都是这种比较柔情的。 对，下回咱俩唱一人酒醉的。 一人酒醉行，我觉得可以。对，下回这个等你再来的话，咱俩稍微准备一下，然后一人我饮酒醉， 准备点花生毛豆，花猫一体， 是花猫一体，然后咱们边吃着播是吧？ 对， 老铁双击666啊！ 大猪头大肥肉， 我的天，这节目要改成什么样的风格？我们可是挑战新歌声啊！ 我们很认真的节目，对，很认真的节目 ，对，今天是道道和道道的朋友冯嘉宾， 对， 就是我们的嘉宾， 对， 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歌曲，还有他的故事的小分享哈，那刚才说到这个。这个吃，我想问一下，你平时的爱好是什么？ 做饭呀。 真的吗？ 对啊。 那你有拿手菜吗？ 全是拿手菜。 真的吗？猪头。 我下回给你整一锅来。 并没有啊。对，那你的拿手菜，比如说硬菜和素菜，你更擅长哪一个？ 我就是真的是什么菜都会。 真的吗？那我随便点一个。 可以啊，你现在点，反正你也吃不着。 啊，是。比如说酸菜白肉，会做吗？ 会做，太简单， 真的 太简单。 对， 我那会儿做 东北名菜。 我那会儿做酸菜白肉的时候，就是在西班牙，因为没有国内的那种酸菜，我都是拿德国酸菜然后做的。 德国是那种类似于雪里红的东西，对 不 对？ 不是 吗？ 也是德国，就是圆白菜，它是圆白菜的酸菜。 哦。 然后关键我还能我的酸菜白肉里还能搁血肠。我的血肠， 你的血肠是哪儿来的？ 我的血肠是西班牙当地的血肠，就是西班牙的米血肠。 哦，我知道了，西班牙有一种就是把血和米混在一起的那个东西。 对，我拿那个米血肠加上白釉 啊，白釉 加上酸菜，德国大酸菜。 哎呦我的天哪！ 然后弄一锅，这挺好的。 是吗？有人跟你一起分享吗？请问？ 就好多呢，一般做饭都大家都一块吃 啊，就闻着香味就来了。那外国人也会来吃吗？ 外国人，然后有时候给那什么房东啊做东饭，房东反正吃的。 可香了， 就是挺没起子的，反正 你怎么能这么说？反正房东也听不见，没关系。 对， 好了，那么今。 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同步观看，就在唱吧的火星视频，还有呢九八二魔力工厂我们的 APP 下面有一个视频直播，然后就可以实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刚才这个说了你在留学时候的趣事，其实还很多关于吃。我记得你之前两次去德国，专门为了吃是吗？ 对对对，上回说有一次， 对， 有一圣诞节，我说。 这不马上要到那个西方的圣诞节了吗？ 对，特别好，现在正好有那圣诞大集嘛。 嗯， 我那会儿是一个星期，然后去了两次法兰克福，就本来那个行程已经结束了。 嗯， 然后有一次就是在一个饭馆里，那道菜就是没吃够。 没吃够什么菜这么好吃？大肘子是吗？ 反正类似，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偏柏林风格的一个肉类拼盘，然后在法兰克福。 啊， 正好我有一朋友当时还在德国玩呢，我又找他去了，然后又去了一趟法兰克福。然后就是这反正也是个段子啊。然后我们俩是圣诞节之后元旦的时候，元旦跨年，然后12月31号我们俩在那个法兰克福菜市街边上的那个这个大肉馆。 大肉馆。 就直接叫肉馆。 听起来好横啊。 直接叫肉馆。 对，都不是饭馆。 然后进去以后呢，我们俩就点了一盆菜，就是沙拉嘛，点了一盆沙拉，然后点了一个差不多4人份的那个肉类拼盘，我们俩吃，然后一人一杯啤酒，然后那天上菜也慢，我们俩坐着等着，然后呢，这时候过了一会儿，边上没有拼座啊，就边上来了俩那个德国人，我记得我上回跟您说那个德国人就是卖瓜子都恨不得1.8米嘛，不是？ 对啊，说那个就是德国的女生都长得特别高， 对对对， 就卖瓜子的都是1.85米， 对对对对，差不多。然后 不是这也太高了吧？ 这回这老了以后的这个身形就比较的健硕一点，就是安西教练，你知道吧？ 安西， 对对， 我知道，球形。 就看见是好像是一个安西教练，然后领着一个长头发的安西教练，然后俩人老夫妇俩， 我的天哪， 坐边上了，然后就是一坐下来有那个正好就。就有那种音效，你知道吗？ 对， 对对， 好了，现在已经坐定了。 对，坐定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又是又节日，然后呢大家就是邻桌又是缘分，然后就有时候点头敬致个意，然后或者说端起杯来致个意什么的，正好那时候应该是类似于德国春晚 啊， 然后电视上就放着，反正就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就放那歌，然后我这儿呢就那儿，因为毕竟也是出国嘛，就是在国外生活那会儿，然后呢就听这歌，反正还有点那种小感触，然后反正也跟着哼，之后眼睛一撇，那老头拿着刀和叉，然后那个肚子一颤一颤，他也 打节奏呢，还 他嘴跟我一样，然后我们俩就对视了一眼，然后他就，我们俩就把那整首歌唱完了，然后过来跟我干了一杯，我就差点恨不得差点亲上他，你知道？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感动吗？ 特别感动，想跟他喝一交杯酒那种感觉。 啊，哎呦，这那个球形老大爷给你的感动。 对，主要我就觉得他太像安西教练了，对。 啊天哪，对，这德国人的身形确实是哈，怎么老了还缩了呢？好吧，那这是又是一个小的段子哈，小的趣事儿。那其实这个说到过节，这马上2017年都过完了，你不觉得今年过得特快吗？ 我觉得有点快， 是吧？今年你觉得如果要是做一个年终总结的话，你的今年你觉得过得充实吗？ 今年过得特别充实， 是吗？ 对， 好吧，那你今年都生活当中，我是觉得我的生活还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然后这一年就过完了，你知道吗？ 我的生活之所以充实呢，就是到什么时候来 Q 我做节目 啊？真的吗？ 对，我是依靠着你，然后和准哥，然后把这个生活给充实起来的。 好吧，好吧，那今天呢，既然你话都说到这儿了，我怎么能放过 Q 你的机会？ 对吧？ 对， 来痛快痛快。 对对对，今天这个还有，哎呦，我觉得今天你这歌准备少了，你待会儿还得想想这个还有什么要唱的。 啊，行， 对对对，好的，那接下来这首歌，这是陈奕迅最新大碟当中的主打歌曲。 是10年前最新大碟嘛？ 对对对，来吧，这个淘汰哈， 接着呗。 好，来吧，继续今天的第三首淘汰。不过我们没有比赛啊，这个直接就是把这首歌唱出来。好，准备好啦，现在我们的淘汰就要开始了。诶，好的， 这首新编版的淘汰啊，对，我还以为你会好好唱歌，我真是太信任你了，你怎么可能好好唱歌呢？ 我今天就是以搞笑艺人的身份。 对，好吧，搞笑艺人 Gagman 好吧，刚才就是乱入的两首，我觉得接的还是真的蛮无缝链接的。第一首是那个 想自由嘛， 想自由是那个林宥嘉的那首。 对， 第二首是什么我还真没有听出来。 周杰伦的明明就 哦，明明就 对 哦，天哪，还真的是无缝链接，这是你自己去做出来还是你那朋友？ 是我那跟我朋友一个，这还是他， 啊、 就还是这是张景琦先生，对，就是他， 啊、 他一定要让我说他名儿。 好 的， 好，这个我觉得你们平时就是跟音乐打交道的时候还挺多的。 怎么主要就 是 今天来这些、 嗯、 来唱这几个歌、 嗯， 基本上全是那种活跃气氛的歌嘛。 啊， 因为你平常如果老是一堆人， 嗯、 然后老是那几个人一块唱歌的话。 嗯， 就难免会出现那种比较枯燥，这样还有点新意嘛。 是这个也对，因为一般大家如果要是唱 KTV 的话，就是一开始啊，它都分几个过程，然后大家都拘着啊，你点，你先点，对，然后点的都是那种特别能够显示自己唱功的， 对， 然后结果实在是没什么意思，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酒逢几杯几轮，然后开始有人点了凤凰传奇，或者是一人饮酒醉， 没错，你看， 然后才能嗨起来嘛。 其实刚才主要就是因为没喝酒，你看我刚才已经有点破音了。 这个酒是带不进来的啊。 对对对对对，我们是认真做节目。 对，我们是认真做节目哈。其实这个冯嘉宾，虽然我们今天是以搞笑的为主，没有，我们是认真的啊。 对，我们是认真的。 但是呢，确实，你也有自己喜欢的音乐嘛？这时间还真的是这个，现在已经36了，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其实。推荐一首歌吧，好不好？我们今天又准备了一个视频，这是你特别喜欢的吗？ 对，这首歌是我特别喜欢，其实有点冷门，就是他叫， 但我还挺喜欢他的。 他钟晓界嘛，你是因为长得帅才喜欢他的吗？ 啊，并没有，对，我没觉得长得帅。 钟晓界长多帅啊？ 还好吧，我还是喜欢平井坚那个长相。 好吧，反正钟晓界就是。他的嗓音我觉得是比较独特一点，因为他是倒戈那种腔儿， 是的。 然后你像他之前每年都会来北，基本上每年都会来北京吧，有演唱会。然后，像这首歌呢，其实就是特别适合一个人去旅行，或者说一个人放空的时候听。 对，这首歌其实叫《各自 远 航》，对，各自远洋都一样哈。好吧，我们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这个哦，好了。 这首来自中孝界的各自远航。伴着这首歌呢，我们的节目今天也快要结束了哈。最后呢，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就是来自 Rhythmix 和 Charlie Puth 共同带来的 Oops。 好了，今天呢感谢我们的冯嘉宾，也谢谢这个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哈。那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就到这里了，我是道道，欢迎接下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今晚有戏。好了，那么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